馆林肯站台，活动详询北京林肯中心。北京时间20点整，北京故事广播 FM95.4 AM603，你的故事天地。扑朔迷离的案件， 一边打着电话一边实施着杀人的行为，这个太不可思议了。 引人入胜的情节， 他是电床用的半块砖头连续照头部几人， 到那以后才知道人都死了。 意想不到的结局， 所有的物证不存在，这个案子完全是一个假案。 发人深省的故事， 现在宣判。 今晚黑暗，北京故事广播为您播出。 各位好，欢迎大家关注今天的今晚拍案，我是主持人李雷。朋友们，今天是5月1号，是一年一度的五一国际劳动节。我们在近期的今晚拍案节目当中为大家安排的都是涉及到劳动者权益保护的相关的案件。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啊，将跟大家说一说涉及到互联网用工哈。在去年的五一前后呢，今晚拍案播出了一期北京市首例网约工劳动争议案。那这期案件播出了之后呢，获得了这个很大的反响。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啊，也跟大家说说涉及到网约工的这样的案件。那实际上呢，经过一年的发展哈，目前啊，这种互联网平台的用工的劳动争议案件呈现出了这种规模化的特点，而且相关的问题也在不断的出现。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啊，就跟大家梳理一下目前为止涉及到互联网用工的相关的法律问题以及一些具体的案件。好，朋友们，下面呢，我们走进今天的今晚拍案之拍案说法。案件 认定其行为构成故意杀人罪，判处其死刑。 疑点， 所以这样我就发现，你这个案件肯定存在着问题。 纠纷， 单方的约定，这个东西您觉得合理吗？ 依据现行的规定，我们这样收费是没有问题的。 揭示案件背后的故事，透视故事背后的法理。这里是今晚拍案之拍案说法。 朋友们，在去年的五月份呢，今晚拍案节目呢播出了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一审、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二审的北京市首例网约工劳动争议案。在这起案件当中呢，被告方啊是好厨师 APP 平台，最终呢法院确定啊七名原告啊，就是七名这个为好厨师提供服务的这种做菜的师傅和好厨师 APP 平台之间存在劳动关系。在这起案件落锤之后不久，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又受理了56名美甲师状告美美搭运营公司，要求确认劳动关系一案。那么这起案件当中啊，冯某等人呢是加入了这个平台啊，就是美美搭这个平台担任美甲师。他们是在2014年的年底呢，与这个公司签订了信息服务协议，就合作内容、合作期限进行了约定。其中合作内容包括某生活服务公司提供丽人信息服务，包括用户平台下达的订单信息、美甲师个人信息和订单服务信息的管理以及推送、宣传推广、代收订单服务等等。而冯某等人呢，利用某生活服务公司的平台获得服务订单的信息，并为经由平台下达订单的用户提供美甲服务。公司呢收取信息服务费，收费的方式呢是这个从代冯某等人收取的客户服务费当中扣除20%，也就是说呢，这个美甲师啊只能够拿到这个80%的相关的劳务的费用。 后来呢，这几个人呢是离开了生活服务公司，向仲裁提出了申请，要求确认呢他们和这家生活服务公司存在劳动关系，但是仲裁认为呢双方不构成劳动关系，裁决驳回了这56名这个美甲师的仲裁请求。那么这56个人不服哈，于是起诉至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法院经过审理之后认为，双方签订的信息服务协议，协议当中约定某生活服务公司和这个美甲师当中的这样的一些具体的约定啊，刚才也跟大家说了一部分啊，比如说冯某等人呢是通过这个平台获得服务信息的，而且接受业务的信息呢也是受这个平台的安排，但是呢这些这个美甲师啊，这56个美甲师呢可以自主选择工作时间和工作地点，不需要坐班，没有专门固定的办公场所，因此呢，没有办法确认这56名美甲师是受这家生活服务公司的劳动管理的。另外呢，双方都认可支付费用的方式有两种，第一呢是客户线上支付，是由这家生活服务公司扣除信息服务费之后，每个月结算之后付给这56个美甲师的。那另一种呢，就是客户直接向美甲师支付相关的费用。因此呢，这些美甲师的收入呢，主要是由客户支付的服务费构成的，而并不是从事了某生活服务公司所安排的有报酬的劳动。还有就是，这家生活服务公司作为运营商，从事的是网络平台的建设运营，主要业务呢是提供信息的收集和发布，并且通过互联网平台为美甲师以及美容客户提供双向选择的信息服务，但是他却并不实际经营美甲业务。那因此呢，这个56个美甲师提供的美甲服务并不是这家生活服务公司的业务的组成部分。最终呢，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一审认定呢，双方之间不符合劳动关系成立的要件，判决驳回了这56名美甲师的各项诉讼请求。那一审判决之后，双方都没有上诉，一审判决呢就生效了。 您正在收听的是北京故事广播，今晚拍案。 在去年的11月份呢，今晚拍案节目还跟大家介绍了一起这个消费者状告合离家啊这样的一个平台的案件。那么这起案件当中啊，也是涉及到这个美甲师给消费者上门提供服务，但是呢在提供服务的过程当中啊，给这个消费者的眼部啊造成了一定的伤害。今年39岁的李女士是一家公司的高级市场运营总监，由于平时工作非常的繁忙，她经常在网上来预约美容师的上门服务。李女士如往常一样，在合离家 APP 的一家店铺下单，预约了一款叫做冬季海洋补水加眼部经络疏通的美容服务。李女士在线支付了58块钱。当天下午1点，美容师小田如约的来到李女士位于昌平区的家中。在法庭之上，李女士向记者展示了当时网上预约的订单。 这是当时接受的这个订单，价格当时是58元，产品在这里，它上面有比如说是你看说法国天瑞殿堂级的美肤产品，然后在这里有对冬季海洋补水加眼部经络疏通的。 李女士说，小田事先没有给她出示具体使用的美容产品，也没有告诉她注意的事项。在美容过程当中，李女士的手机响了，在接电话的过程里面呢，李女士不自觉地睁开了眼睛，却没有想到有少许美容液就这样流入了双眼。李女士在法庭上讲述了当时整个事件发生的经过。 然后美容中间过程当中的时候，因为有电话进来，当时我接了一个电话，可能过程当中稍微有睁眼，当时就有东西进到眼睛里，进到眼睛里以后，然后当时田宇是用东西给我擦了一下，擦了一下以后没有进行其他的任何处理。然后到下午的时候，我是觉得视线模糊，但是没有特别在意。然后等到晚上的时候，因为下午的时候睡了一下觉，然后到晚上的时候就觉得眼睛特别疼。然后到9-10点钟的时候给我朋友打了一电话，然后他是半夜的时候从就10月23号凌晨然后过来到我们家，然后当时的话就是已经完全睁不开眼睛，整个就是泪流满面，就是整个眼睛全是肿的。后来直接当时我的朋友就给我送到，因为我们家旁边就是回龙观的那个积水潭医院的这个北分院， 然后送过去以后，然后当时医生进行了处理，然后接下来一周的话其实一直就是在治疗过程当中，然后治疗完成就是可以睁眼了以后，然后当时就跟何丽佳的客服进行沟通，何丽佳的客服当时就说可以对你进行的赔偿就是属于我把那个全额的费用推给你，然后另外是给你100块钱的优惠券，对对对。 一气之下，李女士将何丽佳告上法庭，索赔医药费、护理费和误工费一共将近20000块钱，其中医药费是800多块，而误工费达到了18000多块。 诉讼请求第一项请求判令被告赔偿原告各项经济损失19653.18元。第二项是请求判令由被告承担诉讼费用。 北京何丽佳信息技术有限公司在接到了李女士的诉状之后呢，以涉案的服务是由美容师小田提供的为由，申请追加小田作为被告。而在这起案件开庭的过程当中，李女士和小田本人都亲自来到了法庭。何丽佳在答辩意见当中表示， 我们建立了一个提供为消费者提供美甲美容服务的网络交易平台，在这个平台上呢，顾客和服务的美容师双方可以通过我们这个平台来达成订单，一个在线的服务者只是为双方提供一个在线的服务。那么他们达成订单以后呢，美容师会上门按照顾客指定的时间和地点为顾客提供服务，在线达成这个服务订单以后，顾客会在线把这个服务的款项通过我们这个平台支付。那之后呢，我们这个美容师会上门为顾客完成服务，完成服务之后我们会把这个美容师的这个服务费收取的服务费支付给美容师中间扣除一部分佣金这是这样一个交易过程。在这个案件里面呢，实际上并不存在说我们答辩人为原告提供这个美容服务，这个美容服务实际上是另外一个被告田宇提供的。那么所以呢，我们答辩人并没有为原告直接提供这样的一个美容服务，我们只是在线提供一个这样的顾客的一个这样的服务。实际上作为答辩人，何丽佳公司也没有对原告造成过任何损害，所以不应该对原告的任何损害承担责任。原告应当与这个服务者进行协商，并向他要求赔偿，并且向他提供了服务者的联系方式所以呢，我们认为不存在这样的一个事实，也不应该对他进行任何赔偿。 而且呢，何丽佳代理人呢在法庭之上还表示如果美甲师想加入何丽佳的平台进行注册的话，也必须要通过何丽佳的考核以及相关的许可， 不需要支付费用。但是因为他如果要加入我们这个平台，就是在我们这个平台注册为手艺人的话，必须通过我们这样一个基本考核的这样的一个证明他有这样的具备这样的手艺和技术他才能注册。 在这起案件的审理过程当中呢，不管是美甲师自己还是何丽佳呢，都坚持认为双方并不是劳动关系，而是一种合作的关系或者说是一种劳务的关系。而在今年的四月份，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又开庭审理了一起涉及到这种网络用工的劳动争议的案件。那么这起案件当中所涉及的呢，就是一家这个网约车公司。2015年的1月份，常先生开始驾驶运营神州专车，并且向天津安驾公司支付了车辆财产保证金，月平均工资呢是6500块。 当时入职的时候那个公司就是神州专车公司，向司机每个司机就是收10000块钱那个财产保证金。当时也没说什么每天说拉多少钱，每天任务多少，当时也没说。当时说反正有活就走，是吧？他手机是自动接单。不是说咱们说这单说不想去，咱就是说咱就点不接，不是那回事儿。因为它是自动接单，它只能是老接单，它只要是有单，咱就100%就接，是这种形式。初一该下班，从2015年1月9号开始干，一直干到那个6月25号，我就收到了通知，给打电话嘛。我李路啊，我说咱都一个月了，不是咱都那个咱都一星期了，咱怎么？我说怎么着？我说你给我发一邮件啊？他怎么着？他说你干不了了。 常先生对记者说，在这之前呢，自己的保底工资是一降再降。 当时想那方面挺挣钱，因为这日子外是挺挣钱的。他后边之前是6500保底，后边完了5500、4500、3500、2500，越来越少了。 虽然说并不用去单位打卡，但是呢，每次开始接单的时候都要在手机上登录一下。 就是每天就是公司那手机有那个司机端，有司机端完了公司的车，一上班一点上班就直接就显示了几个小时。 常先生对记者说，自己啊开的是双班车，有另外一个师傅跟自己开对班，公司所收取的相应的费用要比单班车高出不少。 一个月拉了有14000多，15000多，16000多不等，他有拉19000的，20000的，他跟这个比，所以说我拉多少钱是跟他的奖金有也挂钩。哎，我拉的多，他挣的多；我拉的少，他挣的少，就这回事儿。 自己挣的也 多。对，我是他挣的多，我自己挣的也多。 2016年6月19号，常先生驾车发生追尾事故，后来呢将车辆送至修理厂维修。当时啊，修理厂告知车辆第二天就可以修好，而根据公司的规定，车辆维修之后需要运营主管给修理厂发邮件，司机才能够提车。到了第二天，就是6月20号的时候呢，常先生要求运营主管给修理厂发邮件，但是主管表示等两天再说。后来又过了几天，到6月25号，常先生再次给主管打电话催促提车事宜，主管却告知常先生因为他的运营额度太低了，要求他到公司办理离职手续，同时停止了常先生的司机端，而且扣留了车辆。下面呢，我们就来听一听常先生和他的主管的对话的电话录音。 哎，是李主管吗？我怎么着啊？怎么着去办离职去？办什么离职啊？你就干不了了。为什么干不了？怎么就干不了了？营业额低，营业额低呀、啊，兄弟，别为难我啊。那个，你两人我也打过电话，说提升营业额能保证个业绩。 不是你给我打，你打电话我也拉脸，没毛病啊。 怎么着的？ 我不是，我是你的运营主管，我没说点聘你，你送离职走人。你要说你不走人，我给你自己上哪办了？ 我 自愿离职， 我凭什么自愿离职啊？我刚想起来， 你呀，听我说一句啊，能给面走人吗？给不了面走人，到此结束就完事了。我告诉你，营业额低，你自己走人，能走吗？痛痛快快的一句话。 对于公司所说的自己营业额低，常先生有自己的解释，他认为并不是自身的原因导致他的营业额比别人低的。 之前就说啊，你一天拉500-600就行，完了其实我每天我都在拉500-600，他老跟这个人拉800-900的比。开始是单班一个人开一辆车，后来那个我跟那个证人，我俩人开一辆车，俩人开一辆车，不是时间不就小了吗？ 常先生认为神州专车是违法解除，并且呢应该给他支付违法解除劳动合同的赔偿金。另外呢，他在神州专车提供劳动期间还没有休年休假，而且呢也没有休婚假，那么这些相关的损失都应该由神州专车来进行赔偿。下面呢，我们来听一听神州专车方面是如何解释的。 因为常雪飞严重违纪，所以我们公司与他解除了劳动合同，所以我们无需支付。未休年假呢，是2015年常雪飞入职，所以到2016年的1月9号起有申请这个年假的权利。但是他6月19号就旷工了，在1月9号到6月19号期间，他也没有说我要请这个年假，没有向公司提出这个请年假的这个申请，所以我们就默认为他，我们视为他自动放弃这个年假的权利，然后这个，所以我们不同意支付。还有一个未休婚假，他在上班的时候没有跟公司提出过休婚假的这个申请，所以我们也不同意支付。 2017年5月，朝阳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作出裁决，确认双方存在劳动关系，那判令啊，这个神州专车方面呢，要返还常先生车辆财产保证金10000元，支付未休年休假的工资1241块，同时呢，驳回了常先生的其他诉讼请求。因为不服仲裁裁决，常先生和神州专车方面都先后诉至法院。这起案件，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将择日作出判决。 梳理法治热点，记录法治进步，这里是今晚拍案，欢迎您继续收听。 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啊，跟大家介绍了好几起互联网用工的新的案件。那近几年呢，随着互联网加的迅猛发展与传统产业的不断的融合，特别是在劳动密集型的消费服务领域的发展更为迅速。那根据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劳动争议案件审判庭相关的统计呢，在出行用车、美容美甲、家政保洁、主厨料理等各类生活消费服务领域，互联网平台的运营模式是发展迅速，吸纳和聚集了大量的劳动力，形成了互联网加劳务的全新的平台用工模式。但是创业伊始的互联网平台企业为了轻装上阵，降低运营成本，特别是人力成本，却往往不愿意对聚集在平台对外以平台名义提供劳务的从业者承担严格的劳动保障责任。反映在司法实践当中，就是近几年呢，互联网平台用工的劳动争议案件多发。目前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受理的涉及到互联网平台的劳动争议案件有怎样的状况呢？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劳动争议案件审判庭的副庭长吴克孟法官对记者说， 2015年至2018年第一季度，我院共受理互联网平台用工劳动争议案件188件，受理的188件互联网平台用工劳动争议案件均为服务业，其中交通运输业99件占比 52.7%， 居民服务业59件占比 31.4%， 餐饮业21件占比 11.2%， 其他服务业9件占比 4.8%， 主要涵盖司机、家政员、美容师、美发师、厨师等职业。60%以上的案件从业者的诉讼请求集中在劳动关系确认、解除劳动关系经济补偿或赔偿金给付、加班工资支付等事项上。部分案件从业者提出支付未签订书面劳动合同双倍工资差额、未休年休假工资等诉讼请求。除此之外呢，区别于传统劳动争议诉讼，从业者的诉求还涉及押金返还和保证金退还。 互联网平台用工的特点也呈现出了和传统的劳动用工的方式不一样的地方。 互联网平台用工在诸多方面颠覆了传统用工形式，并呈现出如下特点。第一，是劳动任务的承包性，是指从业者有可能以自身工作资料和工作能力完成工作任务，无需互联网平台或其他从业者的配合。而传统劳动关系的结合形式，则是从业者必须依附于用人单位，在用人单位的组织下和众多其他劳动者的协作下完成工作。第二，是工作选择的自主性，是指从业者可能具有决定是否工作以及工作时间甚至工作形式的自主性，不再处于全日制的待命和工作状态。而传统劳动关系则强调劳动者对于单位指令的服从，劳动者的自主范围呢较为狭窄。第三，是收入分配的逆向性，是指互联网平台与从业者在收入分配上呈现区别于传统的逆向特征，即存在由从业者在提供服务并获取报酬后，通过向平台支付、平台自提或平台划扣预付款等形式与平台分享收益的情形。而在传统劳动关系下，收入分配的流向则单一，是用人单位首先获取经营收入，再从收入中向劳动者支付报酬。 在现有的法律框架之下，审理互联网平台的用工纠纷呢，和传统的劳动争议案件相比，面临着很多新的问题。 在劳动关系确认的规则上呢，我国目前仍适用原劳动部于2005年发布的关于确立劳动关系有关事项的通知。该通知第一条规定，用人单位招用劳动者未订立书面劳动合同，但同时具备下列情形的劳动关系成立：一、用人单位和劳动者符合法律法规规定的主体资格；二、用人单位依法制定的各项劳动规章制度适用于劳动者，劳动者受用人单位的劳动管理，从事用人单位安排的有报酬的劳动；三、劳动者提供的劳动是用人单位业务的组成部分。可见，该规定在主体资格条件之外，以用人单位与个人之间的人事管理、报酬支付和业务范畴三方面来界定劳动关系。依照该判断标准，互联网平台与从业者之间劳动关系的确认会出现如下新问题。第一，是互联网平台的人事管理若即若离，从业者需要从互联网平台获取从业信息，在提供服务时呢，亦需要遵守一定的服务准则。但是呢，从业者又依据自身能力完成服务，无需坐班，没有固定的办公场所，甚至呢，可能还需要自备劳动工具、劳动资料。这与传统劳动者相比呢，在劳务给付方式上更加丰富灵活，自由度更大。 从业者报酬的获取方式灵活多样，从业者不仅能够从互联网平台结算服务报酬，也可以呢从客户处收取报酬。更为复杂的情况是，从业者从客户收取报酬后，互联网平台以提成、扣除预收押金、收取信息费等方式获得一定比例的分成。此外，服务报酬的标准有的由互联网平台确定，有的呢则可以由从业者与客户议定。第三，从业者的劳动业务范畴含混不清，从业者从互联网平台获取服务信息，其劳动似乎应属于互联网平台的业务，但是互联网平台呢实际从事应用软件的开发运营和服务信息的整合推送，并不直接经营实体业务，从业者的劳动与互联网平台的业务范畴又有比较大的差距。 吴克孟法官对记者说，判断从业者是否对互联网平台存在劳动关系，最关键的是从业者是否和互联网平台存在有人身依附性。 基于劳动法的社会保障理念，劳动关系的成立，双方之间是否成立劳动关系的根本在于合作模式是否符合劳动关系的法律要件，而不在于双方对于法律关系的认识。互联网平台用工是否构成劳动关系的关键，应该在于从业者对互联网平台是否具有人身依附。从前述互联网平台用工样态分析来看，指派业务型和平台支付型用工体现出了更多的人身依附特征，用工双方更有可能建立劳动关系。而竞争业务型和客户支付型用工中，从业者的自主性更强，对于平台的依附性较弱，双方更有可能建立劳动关系以外的法律关系。 对于已经加入或者即将打算加入互联网平台的劳动者，法官们又有怎样的建议呢？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劳动争议案件审判庭的法官肖维对记者说， 我们建议呢，劳动者要增强自己的法律意识和风险意识，切实地维护自己的劳动权益。对于未加入的劳动者，我们建议他在加入之前呢，需要充分地了解这个平台的运营模式、用工模式和自己的求职意向是否有契合。第二呢，要认真地阅读这个平台的加入条款，了解相应的风险点。第三呢，就是着重了解平台是否建立了相应的社会保障体系。如果缺乏这样的保障，这个建议劳动者慎重加入。对于已经加入平台的劳动者，应该根据平台的用工模式和自己的自身情况进行这个梳理，看自己是否更符合劳动关系的这个特点。建议他从最低生活保障、休息休假权或者社会保险的缴纳等方面审查自己的劳动权益是否受到侵害。如果确实受到了侵害，也可以建议通过以下途径来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具体途径呢，可以向相应的工会组织求助，工会呢有相应的部门可以给大家提供这个法律的服务。第二呢，可以向劳动行政部门投诉，像劳动监察大队啊这种行政机构都会有相应的保障部门。第三呢，是可以向劳动仲裁委提起仲裁申请，维护自己的法律权益。最后可以通过法院诉讼的方式维护自己的权益。在这个维权过程中呢，劳动者也要注意保存证据。比如说，因为现在线上平台的很多证据都是电子化的或者是无纸化的，那么这种证据的留存难度就比较大，但是呢并不是无迹可寻，因为整个的业务流程它都是有留痕的，只需要大家提高这个证据意识、权利意识，把这些证据尤其是原件保存好。 朋友们，以上就是我们今天的今晚拍案，在节目当中为大家安排的全部的内容。 大家好，我是渣渣辉。第10届影在创意比从没有参加过的全新版本，四兄弟就跟我参加影在创意。 第10届影在创意全球华语广播大赛全新启动，作品征集截止5月20日，详情登录 yjcy.rbc.cn 或关注官方微博、微信，活动新媒体独家音频合作伙伴蜻蜓 FM。 创意点亮广播未来， 创意点亮广播。